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0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30万人次；十一长假过半，443万游客走进北京公园风景区；河北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曾乘坐高铁高652次，列车终点为北京西站。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从明天开始举行，全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今年秋训预计将持续到10月中旬。岸田文雄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郭工您好。 听人你好。 哎，郭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呢，大部分时间呢还会持续这种小雨天气。到明天凌晨的3-4点钟以后，这降雨逐渐的这个减弱停止。关于这个今天晚上的气温呢，是会降到近期的一个低点，就是最低点。由于今天白天气温本来呢就不高，在接近11点的时候呢，这个最高的时候是18.6度，之后呢就一路下降到16点半，气温就只有这个13度多了。加上今天晚上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有雨，气温还会继续下降。最低气温是12度，是近期的一个最低点，天气也是近期是最凉的一天。那么明天白天呢，这个大部分时间是以阴天为主，光照差，气温比较低，最高气温17度，也就是比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要低1度多。明天晚上呢，本市还有一次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雨量是小到中雨，请注意防雨，同时呢还要添衣保暖。这是今天到明天的一个情况。 郭工，那么十一假期最后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假期最后两天的北京天气概括起来呢，就是两句话，14个字儿，也就是说呢，是一天有雨一天晴。气温先降后回升。具体说呢，就是一天降雨一天晴，说的是就是后天6号的时候呢，是上午到中午有小雨，中午以后呢，这个降雨逐渐的结束。到了假期最后一天，天气是以晴为主，秋高气爽。第二句话，气温先降后回升，说的是呢，后天有雨，光照差，最高气温只有14度，也就是说呢，后天比明天的气温还要低。明天这个咱们预报的是最高气温17度，后天呢就最高气温只有14度了。那么天气是比较凉，但它凉的程度呢，和今天下午的这个情况比较接近。到假期最后一天，这个是阳光灿烂，气温回升，最高气温会回到18度。这个到最后一天是非常适宜出行的一个天气。是这样的，清瑞。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十一假期。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网站的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3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21列。铁路部门根据客流需求，精准安排运力投放，积极做好站车旅客服务，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大主要车站消杀力度，为旅客营造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十一长假过半，北京各大公园景区持续迎来休闲观光客流。4号，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2万人次，其中市属公园纳客30.7万人次，城区公园游人量为40.1万人次，31万人次选择到郊区公园游览。

英国是欧洲主要天然气消费国之一，天然气在供暖、发电和工业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天然气储备比很多欧洲国家低。据行业组织英国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协会统计，今年以来，天然气批发价格已上涨超过 250%， 仅8月以来就上涨 70%。这虽然是全球性上涨，但对于英国影响尤其严重。短短两个月，英国有10家小型燃气公司倒闭，受影响客户超过170万。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负责人乔纳森·布里尔利表示，英国的天然气价格暴涨，越来越多的能源供应商都濒临破产。 整个行业正面临冲击，事实上我们提到过如何度过疫情危机，这对整个能源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当你看到这些变化，我建议你们看一下近期天然气价格的变化，以这样的速度上涨，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除了取暖问题，天然气短缺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天然气价格的急剧上涨使英国两个主要化肥厂停工，这导致化肥厂副产品二氧化碳的供应量减少了 60%。 英国食品行业警告说，二氧化碳的短缺直接影响了英国的肉类保鲜、家禽屠宰和碳酸饮料制作等行业，很多食品供应可能受到影响。英国的一家养猪场负责人对此深感无奈。 如果你的买卖在亏钱，不得不裁员，你将彻夜难眠，这是一场危机。 不仅仅是英国，法国的天然气价格从10月1号起大幅上调，与此前价格相比提高 12.6%。 此外，欧洲电力价格快速上涨的势头也难以得到遏制。法国总理卡斯泰表示，如果政府现在不限制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法国人今年的取暖费用可能比往年多 30%。 专家预测到今年年底，天然气价格还将上涨 30%， 并且会一直持续到2022年年初。 缺气和缺电正在反复折磨即将入冬的欧洲人，也侵蚀着当地企业的利润空间。欧洲多家工业企业开始限产或者是停产。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分析说，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反弹导致全球天然气生产不足，而经济复苏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需的不平衡。 经济肯定是在复苏，但是呢，能源密集型的这些产业呢，复苏的更快一些。那么从供给的角度讲呢，就是疫情的话呢，使得能源投资的话，它肯定是大幅度减少。那么产能呢，有一阵子也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状态。那么后边呢，这个需求反弹的那个，它一时就跟不上了。需求反弹呢的速度远远快于供给侧的反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除了供需两方面都出现问题之外，近期一系列能源供应条件的变化也是原因。 一方面呢是去年冬天啊，欧洲天气比较寒冷，所以它的天然气供暖的这一块库存呢消耗比较大。但是现在时期呢，它的主要的天然气的供应商啊，俄罗斯这边呢是在削减一些计划外的天然气供应，而美国呢，页岩气的供应呢，现在又出现了说大幅度的提供给亚洲地区的这个消费者，所以这样一来呢，欧洲呢在获得能源供应这方面，尤其是传统的天然气供应这一块呢，应该说也非常吃力。 崔洪建表示，一方面各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不能放缓，另一方面欧洲在能源、经济结构等方面暴露的问题也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这确实是欧洲遇到的困难。 可能还是要想一些长期的办法，比如说要进一步确保啊它能源供应的稳定，而且呢它在向这个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啊，可能还是适当的需要加大一些对传统能源的储备啊，这样的话以免在碰到新能源供应短缺的时候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能源库存呢没有办法支持它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刘安1965年出生在北京，生前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蒲黄榆派出所社区警务二队二级高级警长。他34年如一日扎根社区，把社区当成家，把居民当亲人。孤寡老人亲切地称他为好儿子，孤困儿童叫他警察爸爸。